翻开课本的46页，第12行，为诸菩萨于种种化获得能化神通自在，于种种变获得能变神通自在。这个获诸自在呢，分成3科，这是第2科是，就是解释佛所得的自在。那么又分成3科，这是第1科变化自在，说明佛菩萨的神通自在。好，我们看毗寻记的解释。若以化心随其所欲造作种种未曾有事，是名能化神通自在。此有多种，或化为身，即化为境，或化为语，名种种化。这个是解说论文呢，为诸菩萨于种种化获得能化神通自在。若以化心随其所欲造作种种未曾有事，是名能化神通自在。这个能化神通自在的化是从无而有的意思。这佛菩萨为了利益众生呢，以慈悲心随顺他的心意呢，能够从无而有，变化出种种没有自体的事物，这个是能化神通自在。此有多种，或化为身，即化为境，或化为语，名种种化。此有多种，这个能化神通所变化出来的境界呢，有很多种，大致可以分成3大种类。第一种类呢，就是化为身，这个身呢，就是有情的色身。佛菩萨呢，能够变化出有情的色身，但是呢，佛菩萨不能变化出有情的心事。那么他所变出的这个色身呢，只有这个浮尘根的形象，没有净色根。这个菩萨呢，能够变出这个天、龙、夜叉等相，或者是人，或者是畜生，变出恶鬼、地狱众生相。那么他也能够变这个声闻、独觉、菩萨、如来的色相。那菩萨也能够变出呢自己同类的相，比如说这个人变出人来，或者是其他种类相，这个人呢可以变成天人的相出来。那么所变的相呢，可以相似，也可以不相似。比如说你变一个人，他变这个人特别高大，跟普通的人不相似，但是呢非常的威猛，能够震慑大众，所以他有时候可以变成相似相呢，也可以变出不相似相。那么为什么佛菩萨要变化无数分身呢？那么因为呢，在这个十方无数无量的世界中呢，有无数无量的有情，需要菩萨嫉妒，所以呢，菩萨以能化神通自在力，变化出无数无量的分身，来做利益有情的事。这个呢，是化为身。即化为境，境呢，就是指这个内身以外的事物，譬如饮食、衣服、珍宝等财物，或者是车子、车胜等等各种的用具。那么菩萨以能化神通自在变化这个食物、财物、用具来利益有情。菩萨在变化的时候呢，有时候所变的物呢，可以令众生受用，那么有时候所变的物呢，只是令众生看见，但是呢并不能受用。譬如说菩萨可以变化出食物、饮水供这个有情来饮用，所以可以受用。阿含经里头提到这个事情呢，就是有一群比丘啊在外面行走，那么外面的这个天上的太阳啊很大，烈日照射很大，大家就照的这个很热啊，很不舒服。那么这个有一个比丘就跟领队比丘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就领队比丘说等一下就好了。过一下呢，就有乌云飘过来，就下雨，下雨这个天就凉爽，下在身上很舒服。那么他们就再走回去，那这个天上这个乌云下这个雨呢，就是那个领队比丘呢以神通变化出来的，所以他有时候可以变化出这个东西来呢，大家可以受用。不过他们回去以后就被佛呵责，就呵斥他乱用神通。 那么菩萨也可以变化呢他方的佛世界，令有情看见，但是呢有情并不能到那个世界受用，所以呢他有时候变出来是可以受用，有时候是不能受用。这个是化为镜，或化为语，这是说佛菩萨呢以神通力为有情说法。第一个呢，佛菩萨说法时的声音呢是非常的平和悦耳，用词非常的典雅，大家都非常喜爱听闻，并且呢佛菩萨讲话的时候呢说法的时候有震撼力，能够感动人心，就好像这个雷声呢贯耳一样。那么他所说的法义呢，能够使听的人呢真实的误解诸法的实相，所以这是第一个化为语。如果说法能够感动人心呢，还有一个关系呢，就是这个说法者跟听法者之间的因缘，因缘要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佛菩萨所说的法语呢，不论聚会的友情有多少，都能清楚听闻。像我们这边要用麦克风，他不用。那么如果是对无量世界说法的话呢，所有的友情不论远近都能够清楚的听闻，而且听法的友情呢都能跟佛菩萨讲的法语相应，能够得到依力，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佛菩萨能够化作自身相为有情说法，譬如观世音菩萨他就化为观世音菩萨自身为有情说法。第四个呢，就是佛菩萨呢也能化为其他的化身为有情说法，譬如观世音菩萨呢他也能化为长者身或者天神的身，各种不同的身呢来为有情说法。普门品里头讲呢，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有这个能力。第五项呢，就是佛菩萨呢也能化为无情而为有情说法。这个阿弥陀经里头讲，彼佛国土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个就是呢阿弥陀佛化为无情为大众说法。那么这个其实呢就是阿弥陀佛心的神通的变化力化出来的。第六项呢，就是佛菩萨对于没有智慧的友情呢为他宣说缘起正法，使他误解能够获得大智慧。那么第七项呢，佛菩萨对于有智慧但是放逸的友情呢，佛菩萨会呵责他，那使他生惭愧心，不再放逸勤加修学。那么这些都是佛菩萨所化的法语，这个就是化为语。名种种化，这个化为身、化为境、化为语，是能化神通自在的种种变化，名种种化。若转所于有自性物，令成于物，是名能变神通自在。此有十八品类差别，名种种变，如威力品事，临本三十七卷二页。若转所于有自性物，令成于物，是名能变神通自在。这个前面的这个能化神通自在呢，我们刚刚讲是从无中生有，那这里的能变神通自在呢，是将这个已经存在有自性的物品呢转变成其他不同的物品，叫做能变神通自在。此有十八品类差别，名种种变，如威力品事。那这个能变神通自在有十八种不同的差别，在《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七的威力品有解说，请看这个讲义二十五的第四项，能变神通自在。云何能变神境智通品类差别？要提问，什么是能变神通自在的品类差别呢？为十八变，它有十八种品类变化差别。一者震动，第一种就是叫震动，是说佛菩萨依定自在力呢，能够使有情所居住的世界震动。有情所居住的世界呢，承载着无量有情。那么这个世界呢，是由有情无明的业力所成就的，就象征着呢，这个有情的心事呢，藏有无量的杂染种子一样。那么无始以来生死流转，不断的熏习，这无明的烦恼呢，越来越强，不能撼动， 所以只有佛菩萨呢能教化众生。众生学习佛法以后呢，从这个闻思修行呢，能够撼动心事，消灭杂染种子跟这个无明烦恼。所以佛菩萨说法呢，大地皆会震动，就有这个意思，就是撼动了我们这个心里的无明，使它慢慢的消灭。二赤然，这个是说佛菩萨呢以神通力，他能够上升出猛火，下升出清水，或者是上升出清水，下升发猛火，或者说佛菩萨呢，他入火光三昧，全身各部位都发出这个青黄赤白各种的不同颜色的火焰，这个是赤然。这个就表示佛菩萨呢以这个大智慧光明教导有情呢，能够破除无明，获得清凉的意思。三者流布，流布是说佛菩萨所放的光明呢，能够遍一切处，乃至无量世界呢都充满光明，表示佛法呢能够破除一切黑暗的杂染，这个是流布。可是众生的业障深重，能够障碍自己，使自己不接受佛法的光明，因此不能得度。第四个是示现，示现呢就是佛菩萨能够为参加法会的一切众生呢，示现上至天人，下至地狱恶鬼畜生五趣，使大众能够看见，又能够示现他方的诸佛国土及诸佛菩萨，使大家能够看得见。这《维摩诘经》里头就有现神通力，示现相继如来的众香佛国，使大众得见，还有示现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及其菩萨声闻众，令大众得见，这个叫做示现。前一阵子前几年有流行一个事情，就是说用催眠术，催眠术呢让你这个讲出，那催眠你，然后呢引导你，让你讲出你的前世今生的一些事情。这个不是神通，这个就是在第六识的阶段，你的第六识接受了暗示，然后你说出一些事情来，那不是神通。但这个事情呢有一些道德上的问题，就是在你被催眠的时候，你有时候你不知道你讲出什么来，所以有一些你可能私人的一些道德上的问题，你可能跟这个人就讲了。那这个帮你催眠的人听了以后呢，他就掌握了你的秘密，那如果他的道德有缺憾的话呢，可能就拿这个事情来威胁你。所以不要去随便参加这些事情，好像很神奇，催眠术可以讲出前世今生来，不要随便参加。有很多事情这个凡夫不是可以相信的。这个是示现。五者转变，转变就是转变有情或事物的色相，譬如四大种中它能够这个变地为水，变火为风等等互相变化，或者这个色香味触等互相变化，或者它转变这个砂石，把石头变成珍宝，把这个雪山变成金山，或者转这个妙色有情为恶色，或者这个丑恶的有情呢把它转成漂亮的有情，也能够把肥的变成瘦的，瘦的变成肥的，身体有障碍的呢它能让你变得正常，正常的呢可以帮你变成有障碍等，这个都是转变的神通。那么第六个是往来，往来就是说佛菩萨呢从此处到彼处没有障碍，譬如有这个墙壁或者大山或者大石阻挡，佛菩萨呢不受阻挡，他能往来无碍，或者是从欲界到色界，佛菩萨也是往来无碍，或者从这个娑婆世界到无量的世界去，不论远近他都往来无碍，随顺佛菩萨的心念，他的身体呢就可以往来无碍，这个就是往来。七者卷，八者梳，佛菩萨能够将这个大山呢卷成戒子即为，或者将这个戒子呢梳放成为大山，令其大小转变无碍。这《维摩诘经》中呢，这个须弥灯王佛送了32000狮子座到维摩诘的室内，每个座椅呢有84000游旬，一游旬是40里长，你就想那个椅子有多大，可是呢都可以容纳在维摩诘的房间里头，没有妨碍，所以就是卷梳的功能。九者众相入身，佛菩萨能够以神通呢将一切现前大众还有村庄聚落或者是山河大地各种色相呢纳入自己身中， 并且让这些有情知道呢，他们已经进到佛菩萨的身体里头来了，叫做众相入身。这个就是表现佛法的无边的威力的意思。使者同类往去，这个是佛菩萨化身说法度众生。佛菩萨为一类有情说法的时候呢，可以变成有情的同类，比如说为中国人说法，他就变成中国人；为天众说法，他就变成天众，外表的形象是相似的，并且呢，他能说他们的语言来表达名跟义，然后为这些众生呢演说正法，教导有情。等到说法结束的时候呢，佛菩萨就突然就不见了，被教导的有情也不知道说是佛菩萨来教导他们，这个叫做同类往去。十一则隐，十二显。佛菩萨在大众前面呢，可以突然现身令大众得见，那么也可以突然隐没使大众见不着。在佛世的时候呢，周利盘陀杰证了阿罗汉，可是因为他过去世所造的业力的关系，所以他的第六根比较钝，那么就有外道来找周利盘陀杰辩论，那么舍利弗尊者看到了以后呢，就用神通把这个周利盘陀杰尊者呢隐藏起来，外道就看不见。然后呢，舍利弗尊者自己变成周利盘陀杰的样子，然后跟外道辩论，就折服这个外道。这个就是隐跟显的功能。十三者所作自在，佛菩萨自身可以化身到各个的有情世界，前往那个世界或者安住在那个世界，然后在那边做开示，然后回来都能够所作自在。他也可以呢令其他的众生呢前往别的世界，在那边开示安住，然后回来呢都能够自在无碍，叫做所作自在。十四者治他神通，佛的神通力量最强大，他能够制服其他一切有情的神通，而且能够依佛的心意呢完成所要做的事。然后呢是这个究竟位的最后生菩萨跟一生补处菩萨，他的神通能够制服所余有情的神通。在上帝的菩萨能够制服下地菩萨的神通，还有其他有情的神通。圣人的神通呢能够制服凡夫的神通，这个叫做治他神通。十五者能施辩才，就是有人说法，当他辩才竭尽的时候，不能再说的时候呢，佛菩萨能够施与他辩才，使他能够继续的完成说法，这个是属于智慧方面。十六者能施意念，比如有人说法，突然一下忘记了自己要说是什么，那佛菩萨能够使他意念起来继续说法，这个是属于定力的方面。十七者能施安乐，那么一种能施安乐呢，就是在佛菩萨说法的时候呢，他能以神通力使听法者暂时得到身心的清安，远离五盖，这样子就能够专心一意的听闻正法，这是一种能施安乐。那么另一种能施安乐呢，就是有情有四大不调得病了，或者是有非人作祟使有情得到疫病障碍修行，那么佛菩萨也能以神通力呢使这个疫病呢熄灭，能够得到安乐，这个是能施安乐。十八者放大光明，就是佛菩萨要做利益众生事之前，他要放大光明，就是佛菩萨要说法的时候呢，他放大光明照耀世界，那么一切有缘的友情呢有此光明就知道，哦，佛要说法了，这些有缘友情就从无量的世界皆来集会听佛说法。那么又放光明呢，能够使在说法的时候呢使恶趣的友情能够暂时习苦，哦，这样的功能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做广告要讲法前，在美国的时候你会看那个墨前面，有时候晚上它就会有那个探照灯打到天空上面，你看到那边你就知道那边晚上有机会，你就可以去那边。如是等类皆名能辨神境智通，这以上说的十八种神通呢都是属于能辨的神境智通。此于实自在中略显随于事物发起圣解，如所欲为皆成无意，这个课本上的字打错了，打成皆成为意，这个为是无的意思，是无字。那这个就是说佛菩萨的实自在中呢，如意自在与性解自在， 如意自在呢，有五通，就是天眼、天耳、宿命、他心跟神境通。那么这是神境通中的能变神境智通，它是随着有自体的事物呢，而由佛菩萨的神通圣解力呢，能够随心所欲，都能成就变化。那么这边的论文举这个神境智通呢，就代表了如意自在及性解自在这两种自在。那么佛菩萨的神通呢，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常说这个神通不敌业力，业力是符合因果道理的，所以神通呢也不能够破坏因果定律。所以请看这个讲义的第五项，讲义二十五第五项，神通无能，这个是取自《瑜伽师地论》的第98卷，所以这不是我编出来的。又诸圣者变化神通，于其四事不能变化，一者根，二者心，三者心所有法，四者业及业亦熟。又诸圣者变化神通，于其四事不能变化。佛菩萨的由无变有的变化神通呢，有四件事呢无法由无变有。哪四件事呢？一者根，根就是指这个净色根。这个神通呢，只能幻化外在的浮尘根，不能够变化出精细的净色根。所以佛菩萨变化出来的人，他是没有净色根的，只是外在的形象而已，你看到就是外在的形象。二者心，神通不能够变出有自体性的心，所以神通幻化出来的有情呢，是没有自己的心事的，完全只有由这个神通变化者的心来控制它变化出来的这个有情。三者心所有法，既然没有办法变出这个自体性的心，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变化出这个自体性的心所有法。四者业及业亦熟，神通也不能够变化出业力跟业果。如果有情没有造作这个业力，变化者也不能够变出业力让你来受这个业果，他不能变化这个事情。那么这是指变化的神能化神通这一方面来讲。又诸圣者变性神通，不能转变顺乐受业，令自性改成顺苦受。变性神通呢，就是能够改变一切法，自性的神通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能变神通，例如这个变地为水、点石成金等等，都是属于变性神通。那么这个顺乐受业呢，是善业，它能得可爱的果报。顺苦受业呢，是恶业，能得不可爱的果报。那么有情造作了善业呢，必定会得可爱的果报。那么佛菩萨也不能将你做的这个善业呢，把它变成恶业，使你受不可爱的果报，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是什么？违反了缘起法的因果相似的道理，所以他没有这个能力，佛菩萨没这个能力做。所以因果法则是不能够违背的，佛菩萨也不能，佛菩萨只是证得了这个因果法，不是他发明了因果法，他只是证得因果法，法尔如是。佛菩萨因为证得了因果法而什么？而成就如顺乐受望顺苦受，顺苦受业望顺乐受，因之一耳。如顺乐受望顺苦受，如同佛菩萨变性神通不能够改变这个顺乐受业的自性成为顺苦受业，顺苦受业望顺乐受，因之一耳。佛菩萨的变性神通当然也不能改变顺苦受业的自性成为顺乐受，就是你造了恶业，你希望佛菩萨把你这个恶业变成善业，然后你可以受到好的果报，他也没这个能力做不到的。若业能顺非苦乐受，当知毕竟顺非苦乐。若业能顺非苦乐受，这个就是自性为不苦不乐受的无记业，当知毕竟顺非苦乐。佛菩萨也不能够使用神通改变无记业的自性为善业或者恶业，如果你造的是无记业，那么它永远就是无记的业。那么当然也由此知道，善业或者恶业也不能够改变成无记业，不能够互相改变的。那么这是一个解释。那么顺非苦乐受业呢，也可以解释说是四禅天及无色界的业，他们都是舍受，所以属于顺非苦乐受。那么神通也不能够改变他的自性为乐受或者是苦受。又诸圣者住持神通，不能住持顺非苦乐受业，令成无受，于亦如是。这个住持神通呢，又名住持神通，持就是时间的时。 这个就是佛菩萨能够随心所乐呢，延长寿命住世，他能住世一劫或是超过一劫，佛菩萨也能随时离开这个世间，这个是住持神通。上次有讲，就是佛要涅槃前就跟阿难讲要不要住世，但是阿难不回答，好就过了。那这个就是什么住持神通，不能住持顺非苦乐受业，令成无受。就是这种住持神通呢，不能够使有情已经造作的舍受业呢缩短不受果报。你这个业造了，它让缩短这个时间，让你不受果报，不行。那么你造了这个业呢，它也不能够令它延长，让它久受果报啊，也不行。受报的时间的长短是由你造作业力的决定，神通不能够干涉业力，它不能够让你不受，不能把你的时间缩短或者变长。余亦如是啊，余就是指顺乐受的善业跟顺苦受的恶业。那么佛菩萨也不能够使用住持神通呢，使你造作的善业多受一些可爱的果报，或者你造作的恶业少受一些果报，或者不受报，不行，没有这个能力。又诸圣者辨识神通，不能转变顺现法受业，令成顺后法受业，即顺后法受业，令成顺现法受业。辨识神通呢，就是能够改变时间长短的神通。那不能转变顺现法受业，令成顺后法受业。顺现法受业呢，就是现在生所造作的业力，那么在这一生就要受果报。那么顺后法受业呢，一般解说呢应该还有一个叫做顺身受业。那么顺身受业呢，就是现在造的业力呢下一生就要受果报。那么顺后法受业呢，就是现在造的业力呢下一生，这一生不受果报，下一生也不受果报，然后下下生以后再开始受果报。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业力成熟了，现在要受果了，佛菩萨不能够用神通力改变时间让你不受果，让你现在不受果以后再受果，没有这个能力。你这个业力成熟了，现在要受果就要必须要受果，他不能让你不受果。即顺后法受业，令成顺现法受业。那么同理，如果有情的业力未成熟，佛菩萨也不能用神通力改变它，使它现在得果报。那么佛菩萨都没这些能力的话，那么能够改变业力的是什么？能够改变业力的是有情自己。有情的思想改变了，那么业力就有可能改变。那如果是有机缘造作了重大的顺现法受业，那你就可以改变了。有一个小沙弥的故事，你们应该有听过吗？就是这个沙弥出家了，跟师父出家，小沙弥，然后师父是阿罗汉，就给神通一看，他只有七天的寿命，然后就跟小沙弥说回家看一看父母吧。那个小沙弥也不知道就回去了。那么回去的时候呢，天下大雨，所以山上的水冲下来呢，就冲到那个蚂蚁窝，很多蚂蚁就浮到水上被淹了。那小沙弥经过的时候呢，就踩了树叶呢，把这些蚂蚁呢救上岸，救了很多很多的蚂蚁。然后呢，他就回家了。回家呢，七天以后呢，他师父跟他说：“你回家七天吧。”他回家七天，七天以后他就回到寺院来。他师父一看，哎，怎么没死？就问他说。你这七天有做什么事吗？他说想想，他说哦有，我那天经过那边救了很多蚂蚁，所以因为他救了蚂蚁，那么多的蚂蚁，那个心力的话很强，所以呢就改变了他现在的业力，延长了他的生命。所以呢，你造的是顺现受的业呢可以改变，但是呢要经常造，然后力量要大，还要看对的对象是怎么，才能有顺现受。去查这个《瑜伽师地论》第九卷，他有写。好，那这个神通无能啊，讲完了。要讲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说，不要迷信神通。佛菩萨的神通尚且有限制，更何况现在很多是骗人的，根本没有神通，骗人，还演戏给你看。好，两个人串通好，哎，他这样一动，说，哎，停。你看这个人停住了，不动了啊，骗了！这两个人串通好了，根本没这个定身术，还在变。 来骗你，所以就不要受骗。好，我们再看下面看论文哈，回到课本看论文。普于一切所知尽智，皆得自在。解释佛菩萨所得自在的第二科是尽智自在。普于一切所知尽智，皆得自在。一切所知尽呢，就是一切法了。佛菩萨对于一切法相呢，都能如实了知，并且能够安立名言，成立道理，集成真实，来教化众生。我们看辟训记，此于实自在中，略显随所欲知，所知境界，皆如实知，是谓于境自在。这个是说智自在，就是实自在中的智自在。对于所知的一切境界呢，佛菩萨都可以如实了知他的道理，这个是佛菩萨的智慧，对于所知境界自在。即显普于一切名句闻声，得随所欲，于一切法正安立中，皆得善巧，是谓于智自在。这个是说的是法自在。佛菩萨的智慧呢，又能够安立名言，将他对于所知的境界如实了知的道理表达出来，成立这个道理，集成真实，使有情可以依法修学，证得真理。那么这个就是佛菩萨的后得智的自在。再看下面的论文，若欲久住，随其所乐，自在能住。解释佛菩萨所得自在的第三科是住舍自在。看辟训记，此于实自在中，略显于所依身，随所欲住，如意能住。这个是说实自在中的命自在。所依身呢，就是指这个佛菩萨度化有情时的化身。那么这个化身住世的寿命的长短，可以随顺佛菩萨心中的意愿而决定，可以常住的。若欲终末，不待害缘，自在能末。看辟训记的解释，为所依身，若欲舍时，如意能舍。等到佛菩萨要弃舍这个化身的时候呢，他能够自在弃舍。我们凡夫的生命体啊，寿命呢是由业力而决定，所以你想要常住啊也不行，你现在想要弃舍也不行，所以不得自在。佛菩萨呢是乘缘而来，所以他这个寿命呢是非常的自在，要常要住要舍都自在。再看下面的论文，由诸菩萨得如是等无量自在，于诸有情最胜无上。或诸自在分成三科，第一科标，第二科事呢，都讲解完毕。这是第三科的结，总结这个或诸自在。这八地以上的菩萨呢，由于四如是智已经极清净了，所以获得无量自在。简略的呢，可以分成十种自在。那么在凡夫声闻独觉还有菩萨有情中呢，是最殊胜的，不能超越的。所以说呢，由诸菩萨得如是等无量自在，于诸有情最胜无上。那么获诸自在这一大科呢，就讲解完毕了。再看下面的论文，菩萨如是普于一切得自在故，获得五种最上胜利。尽胜利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三科获诸胜利。由菩萨成就极清净四如实智，得到各种的胜利功德。那么这个获诸胜利呢，又分成两大科，第一科是略标列，大列的标列出五种胜利。菩萨如是普于一切得自在故，获得五种最上胜利。这个菩萨成就了极清净的四如实智，所以普遍呢与一切境界呢都能自在。那么由能自在的缘故呢，也就能够得到五种最高最殊胜的胜利。看下面的论文，一者获得心极极净，由住最净故，不由烦恼极净故，这是第一种胜利，心极极净。我们看辟训记，极净有二，一烦恼极净，二住极净。今于此中且说宪法乐住，名最极极净，简比烦恼作如实说。这极净有二，一烦恼极净，二住极净。心中能够获得极净呢，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烦恼极尽，就是修习这个般若的智慧，以这个智慧的力量呢拂除烦恼，使烦恼不生而心得极尽，这个是呢圣道的力量，使心极尽。那么第二种呢就叫做住极尽，就是修习禅定，成就了禅定的功德呢，使心呢安住得到极尽，这个是通于凡圣的，住极尽是通于凡圣的。今于此中且说宪法乐住名最极极尽。那么论文中的第一种胜利获得心极极尽呢，是说着前面这两种的第二种极尽，住极尽，它是由修禅定而成就了宪法乐住，也就是成就了色界四禅的根本定。那么色界四禅呢，色界的第四禅是最殊胜的最极极尽。那么这个宪法乐住呢后面会解说。简比烦恼作如是说，为了简别这里论文所说的获得心极极尽，这边讲的心极极尽呢并不是由烦恼极尽而说极尽，而是说呢菩萨得到色界四禅的住极尽而说的极尽。再看下面的论文，二者能于一切明处无所挂碍，清净鲜白妙智渐转，这是第二种胜利。看毗荀记的注释，位于一切世间工业明处，如其所欲系能现行，名无挂碍。一切的世间工业明处呢，就是于伽师地论第十五卷有说十二种工业明处，包含了农业、商业、公务员、营造业、纺织业、饮食业等等，都是工业明处。那么这里呢，毗荀记是用一切工业明处来解说论文的一切明处，如其所欲系能现行，名无挂碍。那么当佛菩萨需要使用这些工业的明处的智慧的时候呢，都能够如他们的心意，这些智慧就会显现，都能够做得到，称为无挂碍。这个毗荀记呢是依照瑜伽师地论卷十五解说五明处的里头的论文。那么这个解说五明处的论文在解说工业明处的时候呢，瑜伽师地论的论文是这么讲的，说位于十二处略说工业所有妙智名工业明处。这边有个妙智，看到没有，我刚刚讲。那么这边的论文说清净鲜白妙智渐转，又有一个妙智，所以呢毗荀记就把这两个妙智画了等号，都是妙智嘛，所以呢就把这个一切明处解说为工业明处了。但是如果你看论文的意思，跟下面论文讲到由胜利所生的业用，这边讲的一切明处呢应该不只是工业明处，应该包括了五明处，内明、身明、一方明、一明都应该包括在内，应该这样解比较正确。智见差别有其多种，为缘自相近，此慧明智，缘共相近，此慧明见，复有差别，凡不具数，如摄氏分释，临本八十六卷九页。智见差别有其多种，智跟见有不同的解说，有很多种解说。为缘自相近，此慧明智，缘共相近，此慧明见。那么这里只说一种，缘自相近呢，此慧明智，自相就是每一法个别的相貌。那么能够圆每一法个别的相貌为境界的智慧呢，了知每一法的自相呢，就称为智。那么这应该是属于无漏的后得智了。圆共相境，此慧明见，共相就是每一法呢共通的相貌，比如无常，比如苦、无我、真如，这些都是属于共相。那么能圆法与法的共同的相貌为境界的智慧呢，就称为见。那么就是讲的是属于根本无漏智，富有差别，凡不具数。智见还有很多的差别呢，那么毗荀记在这里就不多做解释了。那么这样看呢，就是毗荀记呢解说论文清净鲜白妙智见转的智见呢，就是以这个缘自相净是智，缘共相净是见来解说这个智见。那我们现在看讲义二十五的第六项，看看其他的智见的差别怎么解说。问智见何差别？提问：智与见有什么不同呢？答：若照过去即以未来，非现见境，此慧明智；照现在境，此慧明见。这个是依三世的境界来辨别智见。 这个意念过去式为境界，或者是推想未来式为境界呢，都不是当下的限量境。那么这种智慧呢，称为智。那么能够原虑当下发生的事情啊，为境界，就是限量的智慧，原限量境的智慧呢，这种智慧称为见。那么智慧所起的作用呢，就称为照。所以说能照过去，这个照就是智慧起的作用。这个是以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间来分别自见。又所取为缘，此慧名智；能取为缘，此慧名见。这个是约能所二取来分辨自见。以所取境，这个色法为所缘的智慧呢，名智。与能取心，心法为所缘的智慧呢，就称为见。这样分别。又闻思所成，此慧名智；修所成者，此慧名见。这个是约闻思修三慧来分别自见。那么从闻法思维所成就的智慧，那么称为智。在禅定中修止观，有止观所成就的智慧呢，就称为见。这样分别。又能断烦恼，此慧名见；烦恼断矣，能证解脱，此慧名智。这个是约断证来分别自见。能断烦恼的智慧呢，称为见。譬如说我们修行人修行要成佛了，那么在成佛之前的一刹那，这个金刚预定的时候呢，在金刚预定当中呢，断除一切的烦恼，这个时候的智慧呢，就称为见。那么在金刚预定的时候呢，还是菩萨的智慧，还没成佛，那么称为见。那么下一刹那就成佛了，烦恼已经断尽了，好，这个时候解脱道升起。那么这个时候能证解脱道的智慧呢，就称为智，也就是佛的智慧了。好，这样子分别智跟见。又缘自相境，此慧名智；缘共相境，此慧名见。好，这个就是约自相共相来分别自见，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又有假施设，片于彼彼内外行中，获利为我，获利有情，天龙夜叉见达富阿素罗揭露图紧纳洛摩呼洛杰等，获利君灵及舍山等，以如是等世俗理行缘所知境，此慧名智。若能取于自相共相，此慧名见。这个就是约虚假与真实来分辨自见。又有假施设，片于彼彼内外行中，行就是指这个有为法。那内行呢，就是指有情的无蕴的生命体，是内行。外行呢，就是有情生命体所依住的气世间，称为外行。在彼彼各种的有情世间与气世间上安立种种的假名全表诸法，称为假施设。获利为我，获利有情，天龙药叉见达富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诃罗伽等，这个是在内行的有情世间所安立的假名，就是在自己的五蕴生命体上面呢，假施设一个我的假名。那么在一切众生上面呢，安立有情的假名，对于这些天众安立天的假名，对于龙类的众生呢，就安立龙的假名。那么这个药叉呢，药叉就是会吃人的罗刹鬼，是属于鬼道众生。药叉见达富呢，我就称为钱达婆，可能比较熟悉一点，这个是天上的月神，以香为食，所以他身上会出香味，又称为香神。阿素罗呢，就是阿修罗，阿修罗的果报跟天相似，但是呢，阿修罗呢内心虚伪，表里不一，他不受行天法，所以称为飞天。揭露图呢，就是妙翅鸟啊，妙翅鸟就是大鹏金翅鸟，它是以龙为食。紧那洛呢，就是天上的月神跟歌神，它这个长得像人，但是呢头上有角，所以称为人非人。它是人呢还是非人呢？所以叫做人非人。摩诃罗伽呢是大蟒神，也是天上的月神，蛇首人身。等呢，就是还有各类的友情呢，都安立种种的假名。在这个五蕴生命体的果报不同呢，他就安立不同的假名来全表。获利君临舍山等，这个是在外行的气世间或内外行合起来安立假名全表，譬如这个军队、树林、房舍、山海等等。 以如是等世俗理行缘所之境，此慧明智。世俗理行呢，就是世间即成真实的意思。那么在有情世间跟气世间的内外行中呢，随顺假立各种名字，经过世俗串习误入觉慧所见同性以后呢，就成为世间即成真实。而以世俗理行的世间即成真实为所缘见的智慧呢，就称为智，就是我们世间一般的智慧了。这个是属于虚假，这个智慧是虚假。若能取于自相共相，此慧名见。能够缘取诸法真实的自相跟共相的智慧呢，称为见。这个就是圣人的智慧了，那么是属于真实。又寻求诸法，此慧名智。既寻求以视察诸法，此慧名见。这个是用寻视来分别智见。那么以寻心所来寻求诸法，思维较浅，思多慧少，这种智慧呢称为智。寻求了以后呢，以四心所来观察诸法，慧多思少，较为深入，那么这种智慧呢称为见。这样分别。又缘无分别影像为境，此慧名智。缘有分别影像为境，此慧名界。好，这个是以无分别有分别来分别这个智见。无分别影像呢，就是修止了。那么这个修观的人呢，他对于这个所知识，来从所知识上面取得这个影像以后呢，就以这个所知识所取得的影像，譬如无我观，观完以后从无我观中得到的所知识的影像为所缘境，来以这个境界呢来修奢摩托的止，来修九行住，然后令心一直安住在所缘的影像上面，不再做继续的思维观察，就停在这个影像上面，那么这个是无分别影像。那么能缘无分别影像的智慧呢，就称为慧。这样解释。有分别影像呢，就是修观的行人呢，修行人呢以所听闻的正法为依止，然后呢他在禅定当中呢，将这个所听闻的正法显现在心中，做思维观察，寻思视察，这个法的各种的功德跟过失，最后得到圣解，这个是属于有分别影像。那么能缘有分别影像的智慧呢，就称为见。这么解释。又有色耳厌影像为缘，此慧名见。无色耳厌影像为缘，此慧名智。好，这个是以有色无色来分辨智见。这个耳厌呢，依照顿轮记的解释呢，就是境界的意思。那么以有色法为境界的影像为所缘境的智慧呢，称为见。以无色法为境界的影像为所缘境的智慧呢，就称为智。这个有色法无色法我们在前面讲义22已经讲解过了，可以参考。那么智见的差别呢，就解说完毕。那么回到这个批寻记。如是智见于一切法远离言说造作影像，是名为妙。如是智见呢，是指缘自相境的厚德无漏智，与缘共相境的根本无漏智。那么根本智与厚德智，缘念诸法的离言自性，没有言说，所以说它是什么呢？远离言说。那么在诸法上安立种种假名，全表诸法，然后心呢源于诸法的假名上的影像，那么这个叫做造作影像。你造作了假名来圆这个影像。那么根本智与厚德智呢，是任运自然行于诸法的自相共相真实意上，无有造作，所以说是远离造作影像，所以称为妙智见。就是圣人的智慧呢，就称为妙智见。自信解脱说明清净，相续解脱说明先白，如摄氏分释临本98卷17页，此中相续为一切时任运转故。再看讲义25的第7项，清净与先白。复次，彼正见等若在有学由无漏故，说明清净。彼正见等呢，就是指圣人的根本无漏智跟厚德无漏智。若在有学由无漏故，说明清净。那有学圣人呢，在小圣就是指初果以上还没有得四果阿罗汉道的圣者，大圣就是初地以上呢还没有成佛的所有的菩萨，他们都得到了无漏的智慧，所以说是清净。那么在凡夫位的有情呢，因为只有有漏的智慧，所以是未清净，所以说由无漏故说明清净，有无漏的智慧呢才叫清净。若在无学相续禁故，说明先白。这个无学圣人呢，在小圣就是阿罗汉，在大圣是佛。那这无学圣人他不再有烦恼种子的现行，完全是无漏的解脱慧，所以一切时任运自然的清净解脱， 这个是相续清净，这个称作先白。所以呢，凡夫有情是有漏的智慧呢，所以称为未清净。圣人的无漏是清净的，那么有学圣人呢，他是清净，但是还未先白，因为他不能相续的嘛，一直永远保持的清净。那么无学圣人呢，他能够一直保持的相续的清净，所以称为清净先白。有学圣人是清净未先白，那么无学圣人就是清净先白了。这样解释完了第七项，再看回来辟寻记，自性解脱说明清净。那么前面说无漏是清净，我们刚刚解说了，按照98卷，无漏是属于清净的。那么无漏法的字体就是解脱了有漏的烦恼，所以无漏法是自性解脱啊，因为解脱了杂染烦恼，所以呢无漏法称为清净。相续解脱说明先白，此中相续为一切时任运转故。先白呢，就是一切时呢都能够任运自在的无间断的有清净解脱的无漏智慧在运转，这个就只有佛跟阿罗汉了。而唯有佛呢，有清净先白妙智见转。再看下面的论文，三者未立诸有情故，流转生死无有厌倦。这是第三种胜利，菩萨为了利益一切有情呢，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所以菩萨就陪同有情在生死中流转，发这个愿在生死中度化有情。那么菩萨的修行呢，就是灭杂染不灭生死，菩萨就利用流转生死呢，行六度四摄法来度化有情。那么菩萨又发大悲心呢，所以度化有情的时候呢，是无有厌倦。四者善入一切如来密意言意，这是第四种胜利。这个善呢，就是如实而知的意思。看辟寻记的注解，未若有情于佛所说甚深空性相应经典，不解如来密意意趣，位于经中说一切法皆无自性，皆无有事，无生无灭，说一切法皆等虚空，皆如幻梦，如是密意，菩萨善能如实会通，摄彼有情，令得悟入。那么这一段文呢，是取自于《胁师地论》第45卷。那么请看讲义26，今天发的讲义26的第一项会通经义。那么这一个会通经义讲解完呢，就是把这一段话已经讲解完毕了。若诸有情于佛所说甚深空性相应经典，不解如来密意意趣。如果有有情听闻了佛所说的甚深空性相应经典，好，这个甚深空性相应经典呢，就是第二世空教的大般若经了。甚深空性，这个空性就是指诸法的真如实性，也就是圆成实性。那么真如呢，是圣人根本无漏智契合的实相，不是我们凡夫心识的所缘境，所以说它是甚深空性。凡夫的智慧没有办法圆念真如。那么佛在般若会上所说的经典呢，就是在说明诸法实相，强调一切法空无自性，故名甚深空性相应经典。不解如来密意意趣，那么佛在般若会上所说的甚深空性相应经典，他的当机众是谁呢？就是五世具足的有情相应说法，是对五世具足的有情来说法。那么五世具足的有情呢，听闻了佛的说法就能够契入经义，得到了义力。但是对于五世不具足的有情呢，就不能够正确的领悟佛所说的经义了，所以说不解如来密意意趣。于此经中说一切法皆无自性，皆无有事，无生无灭，说一切法皆等虚空，皆如幻梦。那么佛在般若经中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意，皆无有事意，无生无灭意，皆如虚空意，如梦幻意。好，下面会一一的解说。彼闻是已，如其意趣不能解了，心生惊怖，诽谤如是一切经典，言非佛说。那么有些五世不具足的有情听闻了般若经以后呢，对于般若经中所说的一切法空无自性的意趣呢，不能正确的了解。那么由于他错解了经义呢，于是呢心中就产生了恐怖惊惶， 于是诽谤呢，说这个说一切法空的经典不是佛说的，而是魔说的。那么因为他这样诽谤呢，就造下了重大的罪障，除了以后将堕入恶道呢以外，他以后在见佛闻法修学圣道呢，都会有很大的障碍。菩萨为彼诸有情类方便善巧如理会通，如是经中如来密意甚深意趣，如实合会摄彼有情。那么菩萨呢，就起了慈悲心，希望为这些诽谤的有情人能够除去障碍，所以菩萨以方便善巧呢，如理的会通，利用机缘方便呢，善巧的为这些有情说法，而所说的法义是契合真理的，那么使有情能够通达般若经中的义理，领悟在心。如是经中如来密意甚深意趣，如实合会。那么有情呢，由于听闻了菩萨的说法，就能够正确的了解隐藏在般若经中佛所说的一切法空无自性的甚深意趣，然后能够呢如实的领会诸法实相的道理。合会呢，就是指这个有情的心能够如理作意的领会般若经中佛法的正义，叫做合会。摄彼有情，那么菩萨就利用这个方便呢，使有情能够正确的领会通达法义，这样子就不会心生惊怖诽谤正法，不生心生惊怖不诽谤正法呢，未来生也就不会堕入恶道，将来学习佛法修学圣道也不会有障碍了。所以这个菩萨是非常的慈悲，非常的慈悲。我们有时候学习佛法就是没有很深入的时候，就不要随便批评。就说中观唯识它有不同的讲法，你没有在这两门都学的深入的，都能够透彻了解它的经义的时候呢，不要随便批评说这个是非佛说，或者说这个不究竟，不要随便说这些话，因为这个会障碍你学习佛法。因为有不同的众生，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契机法门，那你现在这样讲说它不究竟或怎么样非佛说的话呢，那以后这些众生你度不度呢？他必须要靠这个法门才能够成就，然后你说这法门不究竟，那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没有深入的了解的时候，不要随便批评，不要随便批评。好，再看这个无自性义，菩萨如是正会通时，为彼说言：此经不说一切诸法都无所有，但说诸法所言自性都无所有，是故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其实这里呢，就是在把我们这个真实义品呢，做一个总结了，就是在做一个总结了。无自性义就是解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的正确义理。菩萨如是正会通时，为彼说言：菩萨为了彼五事不具足的有情，正确会通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的般若经的经文时，要这样子的解说：此经不说一切诸法都无所有。般若经中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不是说遍计所知自性、依他起自性、缘成实自性、三自性都是没有的，不是这么说的。说三自性都无所有是恶取空，不符合诸法实相。所以说此经不说一切诸法都无所有，但说诸法所言自性都无所有。所言自性呢，就是言说自性，或者我们前面讲说叫假说自性。那么世间的有情呢，依止诸法的事体，然后呢随顺假立名字，经过世俗串习误入觉慧，所见同性，建立了世间即成真实，然后呢执着言说诸法呢，就是诸法的真实自性。其实呢，这个只是有情的虚妄执着而已，诸法假说自性并没有诸法的真实体性。所以经典中如果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只是在说诸法的假说自性是没有体性的，是无所有的，这个就是遍计所知自性是无所有的意思。但是安立假名所依的诸法是有体性的，依他起性的原生法跟原成实性的真如是有的，不包含在一切诸法皆无自性中。所以空只是空去遍计所知的假说自性，依他起自性跟原成实自性是不能空的，是不能空的。是故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个就是经典中说 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的正确会通。那么真实的义理应该要什么？无而知无，有而知有。什么是无？什么是有？你要知道。无有是义，虽有一切所言说是，依止彼故诸言说转，然彼所说可说自性，具第一义，非其自性，是故说言一切诸法皆无有是。无有是义就是解说经文一切诸法皆无有是的正确的义理。虽有一切所言说是，依止彼故诸言说转，所言说是呢，就是假立言说所依止的是，叫做所言说是，也就是阿赖耶识种子所变现的依他起性跟涅槃真如的原成实性。那么这一切言说所依止的所言说是呢，是有是的自体性的啊，这个是有的。依止彼故诸言说转，转是升起的意思。依止彼故，这个彼就是指所言说是，有了所言说是作为依止，然后呢才会依止这个所言说是呢来安立假名，全表示意，也因此呢而有种种的言说升起。所以说诸言说转，依止彼故诸言说转，然彼所说可说自性，具第一义，非其自性。可说自性呢，就是遍计所知相的假说自性。然彼所说可说自性，彼就是指世间的凡夫有情了。那么这些凡夫有情呢，在他们言说建立世间即成真实中呢，就执着有假说自性，认为这个假说自性呢是诸法的真实自性，具第一义，非其自性。第一义呢，就是指究竟的真理。这个意义呢，是说真理甚深呢，只有圣人的智慧可以通达的境界。第一呢，就表示这个真理呢是最上最究竟的，没有再超过它了。这个是第一义，就是究竟的真理的意思。在凡夫的情执中呢，言说中是有假说自性的。这个假说自性呢，他们认为是诸法的真实自性，但是这个是妄执。在圣人的智慧中呢，在究极的真理中呢，假说自性只是凡夫的妄执中的遍计所知自性，并不是诸法真实的依他起自性与缘成实自性。所以说呢，具第一义，非其自性。是故说言一切诸法皆无有是。所以呢，要这样会通经文里头的一切诸法皆无有是。一切诸法皆无有是，是没有遍计所知的言说是，但是不是没有依他起自性是与缘成实自性是，这两个是有的啊。等于又说了一遍，有而知有，无而知无啊。再看无生灭义，一切诸法所言自性理即如是，从本以来都无所有，当何所生，当何所灭，是故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生无灭义呢，就是解说经文呢一切诸法无生无灭的正确的义理。一切诸法所言自性理即如是，从本以来都无所有。一切诸法所言自性，就是假说安立的一切诸法自性，只是言说的假说自性而已。理即如是啊，它的道理就是这样，这个假说自性的道理就是这样。怎么样呢？从本以来都无所有。本就是指无始的意思。这个佛法里讲，时间是依法而假立的，往前推是没有起始点的，所以呢以无始为本。那么从无始以来，言说自性就没有诸法真实的自体性，法尔如是，道理就是这样，理即如是，没有变动。所以说理即如是，从本以来都无所有。这个假说自性从无始以来它就没有诸法的真实自性，就是这样的道理。当何所生，当何所灭。好，生是从无而有，叫做生；灭是从有而无，叫做灭。那么假说自性中呢，没有诸法的真实自性，从无始以来呢，就是这样的道理，法尔如是，从未变动，所以是无生无灭。是故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那么这样子来会通经文所说的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法经就是如此，法尔如是。如虚空意，譬如空中有众多色，色业可得，容受一切诸色色业， 为虚空中现有种种若往若来若住起堕屈伸等事。若于尔时，诸色色业皆系除遣，即于尔时为无色性清净虚空其相显现。如虚空义呢，就是解说经文中一切诸法皆等虚空的正确的义理哈。譬如空中有众多色，色业可得，容受一切诸色色业。这个色尘呢，有显色、形色，还有表色。那么这边讲的众多色呢，就是指这个青黄赤白的显色，跟长短方圆的形色。那么因为种类繁多呢，所以称为众多色。那么色业呢，就是指这个表色，表色是由变异为因而有转动差别，所以称为众多色业。那么虚空中有众多的色尘可得，所以说虚空中能容受众多的显色、形色，还有与色业的表色。为虚空中现有种种若往若来若住起堕屈伸等事。那么这个就是解释虚空容受诸色色业的意思。那么在虚空中呢，显现出种种的显色、形色，这些诸色及种种往来安住升起下堕弯曲升直种种的表色的色业，这个就是容受。虚空是有的，但是虚空容受了诸色色业以后呢，我们就只见到诸色色业的显现，而没有见到虚空的显现。这个是大家应该可以了解的。我们在这个白纸上面呢画一个黑点，你们就看到黑点，就不看到白纸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一个物品在这边的时候呢，就没有看到什么这物品所占的虚空，就是看到那个物品。但是呢，那个虚空在不在呢？那虚空还是存在的。若于尔时，诸色色业皆系除遣，即于尔时为无色性清净虚空其相显现。若于尔时，诸色色业皆系除遣。如果在那个时候呢，将众多的显色、形色，还有众多的表色，都给它除遣掉，都消除掉了，即于尔时为无色性清净虚空其相显现。那么也就在这个时候呢，虚空中就没有了诸色跟色业容受在虚空中，所以说是无色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只有清净的虚空相显现了。诸色色业被除遣没有了，但是呢，虚空一直是有的，而且虚空是不能除遣的。只是因为有诸色色业时，我们只见色跟色业呢，而不见虚空。当这个诸色色业被除遣的时候呢，我们就见到虚空相显现了。这个以上呢是举虚空跟诸色色业的譬喻，这个是譬喻。如是集于相似虚空离言说事，有其种种言说所作邪想分别随系论着似色业转，又即如是一切言说邪想分别随系论著似众色业，皆是似空离言说事之所容受。如是集于相似虚空离言说事，如是就是指前面这个虚空跟诸色色业的这个譬喻，说如是集于相似虚空离言说事。我们在前面举例中呢，这个虚空是用来比喻这个离言说事的，所以说虚空和离言说事呢是二者相似。依照顿轮记呢，离言说事是指真如，但是呢离言说事呢也可以解说是清净的依他起跟真如，可以这样解释。有其种种言说所作邪想分别随系论着似色业转，这里就是用色业呢来比喻遍计所知自性的假说自性，所以说似色业转。那么举色业就代表了诸色跟色业了。有其种种言说所作邪想分别随系论着，言说所作呢包含了安立假名，然后呢原名取向，然后呢起执着，然后起语，然后升起言说。那么言说的品类众多，数量众多，所以说呢有种种言说。在凡夫的心事中呢，因为无明跟不如理作意，所以随顺着这个言说呢便升起了邪想分别随系论着。 什么是邪想分别呢？就是说由假名所引起的虚妄分别，它不符合真理，所以称为邪想分别。随戏论着呢，就是说呢，所起的言说呢，并没有真实的义力，称为戏论。随顺言说执着有真实的自性，是随戏论着。那么这一切的言说所做的邪想分别跟随戏论着呢，都是属于遍计所知自性的。又即如是，一切言说邪想分别随戏论着四众色业，皆是四空离言说事之所容受。前面呢，第一个以虚空来比喻离言说事，第二个以众色色业来比喻遍计所执自性的假说自性。那么现在这句话呢，就是来比喻容受，如同虚空来容受众色色业，离言说事呢，就容受了一切的言说邪想分别随戏论着。那这边要解释一下，这个是说呢，离言说事是一直存在着，但是依着离言说事，我们施设了假名，那么由于无名呢，便升起了言说邪想分别戏论跟执着。那么众生呢，于是执着假说自性为真实，而不见诸法的真实离言说性、离言说事，这个是容受的意思，这是容受的意思。那么从容受的譬喻就知道呢，虚空是主，虚空是主，这个诸色色业呢是客，那么客是可以出钱的，主是不可以出钱的。如果说你把主也给他出钱掉了以后呢，那么就是恶取空。所以可以出钱的是什么？是客，可以出钱的是遍计所知之心，那么主是不能出钱的，而依他起之心跟原成实之心是不能出钱的。若是菩萨以妙胜智遣除一切言说所起邪想分别随戏论着，尔时菩萨最胜圣者，以妙胜智证得诸法离言说事，唯有一切言说自性非性所显，譬如虚空清净相现。啊，这个就是说明菩萨胜智所行的清净法性犹如清净的虚空相。若是菩萨以妙胜智遣除一切言说所起邪想分别随戏论着，这个是说明除遣，就如同前面譬喻中所说的，将诸色与色业从虚空中除遣了。那么菩萨呢，从闻思修的过程中努力的修行，四寻四事如实智，那么证得了精微深远的妙胜智。那么凡夫的有漏智是在名言上面做种种的不如理作意，那么圣人的无漏智呢，则证得了诸法实相，遣除了一切在言说上的遍计所起的不合实际的邪想分别跟不真实的虚妄执着，这个是除遣。尔时菩萨最胜圣者，以妙胜智证得诸法离言说事，这个是说明清净相显现。尔时呢，就是菩萨以妙胜智呢，遣除了言说所起的邪想分别跟戏论执着之时呢，菩萨最胜圣者，声闻独觉菩萨都是圣者。那么菩萨证得法无我的四如实智，所以是最胜圣者。那么也可以解说佛是最胜圣者，以妙胜智证得诸法离言说事。那么当菩萨以妙胜智除遣了一切遍计所执性的邪想分别跟言说戏论的时候呢，同时也就以妙胜智证得了诸法离言说事，唯有一切言说自性非性所显，这个是说明离言说事。这个一切言说自性就是诸法的假说自性，非性呢，就是说这一切的假说自性呢，都没有诸法的真实自性，这是空，它是没有诸法真实自性的。非性所显呢，就是除遣了一切假说自性所显现的真如实性是有的，它是空性，这空性是有的，这空性就是空所显现，这是根本无分别智的境界。那么后得智所证的呢，就是清净的依他起了。所以说唯有一切言说自性非性所显，譬如虚空清净相现，在比喻中呢，就是除遣了诸色及色业，虚空相就显现了。那么虚空就是比喻清净，虚空是一直存在的，当有诸色色业的时候呢，我们只见到诸色色业不见虚空，但是虚空仍然存在，但是未被诸色色业染污， 这个是比喻虚空是自性清净，虚空它是自性清净的。那么等到我们修行除遣了诸色色业的时候呢，就显现了清净的虚空相呢，这个就是比喻虚空的什么离垢清净了。你把诸色色业遣除了的时候呢，这个虚空就显现了，离除了垢染，它显现了清净性。亦非过此，有余自性应更寻求。那么菩萨以妙胜智证得了诸法离言说事呢，他的内心知道这个是最圆满最究竟的法无我的境界，不会有疑问说是不是超过了这个离言说事呢，还有更其余更殊胜的自性需要我们再修正来证得。他这个呢，智者所证，他自心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凡夫学习佛法的时候呢，没有实证这个离言说事，所以我们虚妄分别心呢，就会升起疑问，是不是在离言事之外呢，还会有其他的自性呢，要再寻求。所以弥勒菩萨呢，在这边说，亦非过此离言说事，另有其余自性要再寻求，来解答凡夫的疑问，这个就是最究竟的了，没有再超过了。是故宣说一切诸法皆等虚空，那么这个就是会通般若经所说的一切诸法皆等虚空。那么今天就讲解到这里。那不是太困难吧？对，会通经义就等于是把这个真实义品的要义做各种不同的解说。哎，有没有问题？不敢有问题吧？这一段文其实可以，你们可以多多的思维，多多的多思维几遍，会比较深入的了解真实义品，好，比较深入了解真实义品的讲解。 师父阿弥陀佛，再问一下，这个前面在讲这个神通的时候，因为你有提到说有时候，弟子们善用神通，然后佛会去呵责，那是不是佛对于什么样的情况，他是用什么的标准去评判这个情况？ 这就是你，如果你用神通去度化有情的话，那么是可以的。好，菩萨本来就应该要有神通来度化有情，所以神通是菩萨度化有情的一个工具。可是呢，你滥用神通，让自己有一些享乐，或者是滥用神通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佛就会呵责，就会呵斥。因为呢，学习佛法不是在学神通，学习佛法是在求解脱，是在求解脱。所以佛呢是要求大家呢，要尽量的求解脱这件事情。譬如会解脱阿罗汉，他就没有神通，因为他没有成就色界四尘，直到味道地定的这个能力，所以他没有神通。但是呢，他怎么样呢？他不再在生死中流转，因为他已经是阿罗汉了。所以佛法的真正的目的，不是在求神通，不是在求身体好，不是在求有钱，不是让佛法不是在求让你世间活得更好，佛法是在求什么？让你脱离这个世间，知道这世间的虚妄性，而要脱离这个世间的生死苦，这个是佛法的真意。那么可是众生因为很辛苦，所以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那么也带他们做一些好的事情，做一些善业的事情呢，也是可以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呢，就是不要让什么，让他们到最后呢，把精神都集中到神通上面去，因为神通是异于我们一般生活的，会很吸引人，所以佛对于神通的态度呢，就是不要滥用，所以会呵斥。 那这个第二个问题是，有提过这个梦中的境界是无记业，那如果我们醒来之后再去意念它，那这个时候还是属于无记业吗？ 如果你意念，如果是坏事情的话，你醒来以后你去意念的时候就变成恶业了。好，那如果是好的事情呢，你去意念的话呢，就是善业，因为你现在是不再是梦中了嘛。 好，那这个讲义25第六大项卷86这边 它分做这个字跟键的分别。那这个它用很多个角度下去讲，那这些它是划分的比较细啊。因为我有一个问题是，它怎么没有直接用限量比量去做叫判别这样？还是它已经好几项就是属于？ 它那个原过去、未来跟原现在，原现在就是限量嘛。过去、未来的时候呢，有非量有比量嘛，对不对？你也可以这样讲，因为你好几个里头都可以把它分成是限量或者是比量来做分别，好。但是它这边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读经典的时候，你看到字，你看到见，你不要给它固定下一只有一个定义，它可以做不同的解释。好，意思也就是经论里头的名词，你不要把它定死了。你要随顺着这个经文来解这个意思，解这个经文的意思。 请师傅定义一下那个五事具足的友情。 我好像上次以前讲过，你看我现在背又背不出来那么多，但是我上次有讲过，你回去看一看。 那 这个字典，这个活的法相字典是智禅法师，不是我。现在也觉得记忆力越来越差，好，年纪大了就是没办法。 在前面在讲这个上一堂课圣住、天住、梵住的时候，佛的境界，那时候是提到说佛常安住，有一句话是佛常安住在功德法中度化众生，度化众生时他会缘于非圣法中，可是心安住在圣法，这是前面的。后面是佛缘于非犯恨法。可是他的心安住在放生的法中，那这个它源于非圣法跟非犯恨法，是不是就是指他去观察那个众生杂染的境界？ 是，比如说，我们要谈到非犯恨行的时候，我们心就在非犯恨行上面活动嘛，对吧？可是佛的心是安住在犯恨上面的，他并没有因为在跟你谈论的时候，他的心就在远非犯恨心，哎，是这样子。 好，感谢师父，阿弥陀佛。 还有没有疑问？好，请讲。 师父阿弥陀佛哈，我举个比较生活上实际的例子啊，就是假设我们对于这个，不要讲做甚深空性了哈，就是对于这个无我这个部分，假如要练习的话哈，那可能比如生活上碰到一些状况，我们也知道说啊，这个对方可能对我有一些我不是很可意的境界哈，或者讲一些什么话了哈。那以前可能很在意，但是我们训练训练，或许变成不在意。但是不在意哈，有不在意的后果。譬如说，我不在意，可能对方就开始觉得说，哎，好像你很好欺负，那我就再多加一点料哈。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说，我明明要知道说，其实我还真的不太在意，但是我得装得有点在意。我讲说你这样讲不太合理，我有点生气。其实我也不太生气，还是得这样讲。 对，这个就是度化众生的方便啊。我们心里的境界是一回事情，但是你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你要用方便善巧来度化众生。那么，如果他这样子会继续造恶业下去的话呢，那你就要用一些方便来使他不要，使他停止，不要再继续造作恶业。哎，这样子。那么你说不在意，那可能是有点不在意，但是事实上来讲，我看我们很难不在意。啊，那还是就是我讲的，就是要静坐，然后在静坐中呢，把这个法义啊多了解，思维熟了以后，你在静坐中思维。今天有讲到有分别无分别啊，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那么你用有分别影像呢，你先把这个无我观啊，或者法无我的这个观察，真实一品这种观察道理搞清楚，你取得了这个相，然后呢？你用它来修九心住是比较困难，但是可以做。 可是我们因为禅定没有成就的时候，那你也可以先用禅，先修用禅定的方法，用熟悉啊来修禅定。用这些方法呢，使自己的定力高深一点的时候呢，你比较容易取得这个相貌，然后安住在上面。啊，所以呢，最好是给自己一些功课啊，早上静坐，啊，晚上静坐，抽一些时间出来静坐，然后呢来做这件事情。虽然我们不是在修止观，但是呢，相似的这个行为我们来做，会产生一些力量，啊，会产生一些力量。啊，就是要这样做。然后你多这样子的修的话呢，你碰到世间的事情的时候呢，一碰到境界，你就自然而然就是不是太在意了，可能就不需要作意，好，一直提醒自己这样，你就自然而然就是很多事情你很自然就看淡了，好，就看淡了。因为那个意象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哎，我们其实造业造很多不好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心在那边什么分别，第六识在那边分别。那分别的时候就是三种嘛，善嘛，恶嘛，无忌嘛，对吧？那无忌不能够引申后面的生命体，所以善就要引申什么可爱果报，恶就要引申不可爱果报。但实际上来讲，你第六识这样子分别的时候，对方只是丢过来一句话，或者对方一个行动，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他是丢过来一个什么依他起，对不对？因为那个话，你如果说今天美国人骂你，你听不懂，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嘛，对。所以这个话是你听了以后，你接受到这个依他起以后，你把它变成片剂所知，然后你执着在上面的时候，它产生什么善恶的作用，对不对？那对方表现的这个依他起是他，如果他有恶意的话，是他熏到他的阿赖耶识里头，是他要受恶报，不是你要受恶报。可是呢，你把它变成了是对你的一种攻击，然后你为了防卫自己，你去造作了一些恶业，这个时候是你的第六识在那边分别。那你这个时候起的恶心呢，是你要受的果报，不是他要受的。所以你被他丢过来的一个东西呢，引起了你什么以后要受的善业或者恶业。所以呢，你要了解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是所有出现的这一切显现，这是业，没有真实性。我们第六识要去做任何的分别，都是什么不如理的话，都是遍计所致，就熏成了生死业。所以你学习了以后，你就如理作意啊，都是假的，毕竟空，没有我们想的那个意思在存在，这个意思是我们附加上去的。这个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地方，你如理作意，那这个熏回你阿赖耶识变成什么清净种子嘛。所以就说这个力量，觉知力量要强啊，都是假的，没有真实性。但是呢，他有没有丢那句话？有丢这句话来，但是执不执着在你自己。 谢谢师父。那另外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学习这个四巡师，当然可以把这个唯识观比较再更明确的去确认他说这个唯识无义的这个道理。那渐渐的就是当然希望我们能够离诸细润，不然不管是当然是心理先改变，然后行为上才会改变。但我一直感觉这个细润这两个字蛮奇妙的，就是这菩萨他明明学习的时候他会离诸细润，但是呢偏偏他又在这个世界又到处都是细润事，你又要去假设说发起慈悲心，我感觉上这个慈悲心还真不容易发，就是说你明明就知道那是戏论，你还得跟他都有伙伴点， 是 这种感觉。 所以要发这慈悲心不容易，要发慈悲心不是很容易。你这个道理越深入的时候，你如果是小圣的话，他就容易要入涅槃，对吧？然后八地菩萨的，我们上次讲到八地菩萨他还不太愿意，因为他愿意安住在那个寂静当中，是如是智的寂静当中，他不太愿意出来的度化众生。这时候诸佛要劝请，跟他开示，然后说 成佛，你这样还不是能成佛 ？OK。然后呢，他才开始啊，化身千百亿化身来度化众生，才进到如幻三昧里头。所以要发这个慈悲心不是容易的，只是我们凡夫在现在这个慈悲心的时候呢，好是跟这个无明相应，会有问题，所以呢，就是学习佛法，然后呢，调整自己的慈悲心，也要发这个慈悲心，要度化众生，不容易，要度化众生不容易，对吧？自己的事情都搞得都不太过来了，还要去管别人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哎，还有没有问题？ 阿弥陀佛，法师，诸位学长，很感谢法师很辛苦来为我们讲这个真实义品。过去的因缘是，也好久没有这样子能够修学哈，有时候也不是很认真来研究这个哈，但是内心当中也是有一些疑问，像这个会通经义这个部分，就是后学感觉到说是好像是唯识跟这个中观的一个会通啊，那可是这个中观好像不立第八识，那这唯识它立第八识，那在第八识有清净染污这种子，那在这个自性差别有无差别生灭差别这个虚空幻梦，它这些是应该怎么去做一个会通有无的这个分别？我是最不用功的哈，那应该是有比较有德能的那个学长来，齐金法师在为我们宣扬佛法，勤转法轮这样。那请教法师这个问题。 对，唯识也有不立第八识的啊，唯识也有不立第八识，但是唯识安立第八识呢，主要是在解决这个业的问题，是解决这个业的问题。也就是说，你造作了业以后，这个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摸不着，感觉不到，看也看不到。那你前六识能不能够接触到这个业？能不能感受到？你感受不到。那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那你要安立第八识以后呢，你来解说这个问题。就当你安立了第八识以后，你说就业就有了一个依处，比较形象化。就说哦，我们的业是在第八识，那么以种子的存在在这个地方，等到它成熟了它就可以显现。好，这样解释业力的什么，造了业力以后呢，它的显现跟它的什么存在性。所以安立的第八识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同样的，安立的第八识以后也就解决了什么生死流转这种相续的问题，从生死流转到涅槃幻灭它怎么样运作，那把它安立出来之后呢，就可以解释这些问题。那么在第六识上面解决的看到的法义上面呢，所感受到的境界上面，所知相上面呢，那么大家有不同，中观跟唯识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安立第八识呢，唯识安立的时候呢，就是主要是解决业的问题，不是在解决那些问题。那从所知相上面，唯识就把它安立成三种自相。那唯识说没有的是什么？是遍计所知自相，有的是依他起跟圆真实。那么这边讲的会通经义是以唯识的观点来会通般若经，跟中观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说中观也这样解释，中观不是这么解释的这边是以唯识的观点来会通。所以他强调的是说遍计所知自性是空的，那如幻如化的依他起是什么？是如幻有的。但是依他起上面呢，你所执着的那个 遍地所知的真实自性是没有的，这时候显现出来的空性是有的，那就是圆成实性，也就是真如性。他是这样讲解，所以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你的因缘有自性空，那个因缘有到底是有没有，那个如幻的因缘到底有没有，有没有显现。遍地所知比较像中观里头讲的什么自性知、自性见，那个自性见执着东西是没有的，对吧？但是缘起法、因缘法你不能说它没有显现，如果缘起法都没有显现的话，我们这些都是没有的，只是缘起法显现它当体，它的什么，它没有自然生性，它不是自然生的，它是由因缘生的。所以三无性里头讲一他起是什么，无自然生性，一他起缘起法不是自然而然就生起来的，它是什么，由因缘生的，它是因缘有的，只是它如幻如化而已。所以在不同的案例上面，它有解，它有回答你这些问题，但是你接不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好，你站在你自己本位主义上面，你接不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佛菩萨在安立的时候，他有解答这些问题，大概是这样子。好吧，那今天就讲解到这里。